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有些同学们家里养宠物吧，比如说像啊猫啊狗啊等等，但是同学们知道每年大家给这些宠物花多少钱吗？同学们听说过有一个名词叫做宠物经济吗？好，那么了解相关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养宠物啊，尤其呢是养狗或者养猫，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近年来养宠物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一种时尚的也很烧钱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催生了所谓的宠物经济。好，那么看一下养这个宠物，这个养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啊，比如说用 support 支持，哎，不对，我们有一个专门词叫做养，叫 raise， R-A-I-S-E。 这个词同学们一看，哎，觉得哎，应该是升起提起的意思，没错，但是呢它也可以呢翻译成养动物，养孩子， raise children， raise a kid， 养孩子也可以的，后面可以跟宠物也可以跟孩子。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呢是养宠物，叫 raising pets， especially dogs or cats has been part of modern life， 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呢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升，那么大家呢会有一部分的闲钱，同时呢有一些特别的爱好，那么养宠物啊就成为了一个大家非常时尚的一个选择了，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了， has become part of modern life， 哎，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了。 But in recent years raising pets has become a stylish，哎，非常时尚了哈。 style 这个词我们讲过，后面叫 ish 表示非常时尚的，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翻译，叫做 fashion 或 fashionable， 哎，非常时尚的。但是呢不仅时尚，同时啊也很烧钱，烧钱这个词跟我们的汉语的这个结构非常的相似，叫做 cash burning， cash 这个词我们都知道叫现金，后面加一个 burn 燃烧， cash burning lifestyleIn urban areas,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what the media called a pet economy, 叫做宠物经济 pet， 我们学过，后面加上经济这个词 pet economy。同时啊，我们看一下前面有一个词组叫做 give rise to， give rise to， give 给这个词 rise r i s e 是这个升起的一个不及物动词，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名词 give rise to。他们必须放到一起啊，构成了一个新的词组，新的意思，表示产生了，引起了某一个现象， give rise to。 好，那么这里面用的是 has given rise to what the media called a pet economy。 那么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饲养动物啊，它的作用呢可以作为食物的来源，或者呢叫做看家护院，还有呢像一些猎狗等等哈，是非常好的狩猎的这么一个朋友。但是呢今天动物尤其是宠物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很多人愿意呢花一笔小钱来养这个宠物，他们呢对待宠物呢更像一个家庭成员。 People have been raising animals for centuries for food and as house guards or hunting guides。 第一个呢是作为一个食物的来源，Raising animal for century for food and as house guards， 看家护院，前面加的这个 house， 我们加一个 guards 保镖，家里面的一个保镖， or hunting guides 狩猎的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But today animals especially pets also serve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今天人们养宠物啊，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 serve need 服务人们的一个需求 serve。 那么看一下合到一起这个句子的翻译呢，是 also serve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serve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a small fortune， 很多人今天啊愿意花费一笔小钱啊，这里面叫 small fortune， fortune 我们知道呢是财富， small 小的一笔财富，那么大家呢愿意呢花出一部分钱来to raise a pet which they treat more like a family member、啊、更像一个家庭成员。自2000年以来，中国宠物的数量、啊、迅速的增加，以至于呢几乎不太可能能够计算出来中国宠物的一个确切的数量。那么以普通宠物为例，比如说像猫和狗，根据中国宠物产业2018年的白皮书啊，显示呢中国的城市里面超过有9100万只宠物猫和狗。 Since 2000 the number of pets has rapidly increased in China， 迅速的一个增加叫 rapidly increase in China， so much so that、哎、后面出现一个高端的句子结构，以至于 so much so that太多了，以至于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work out， 计算出来啊，这个词组我们讲过 work out the exact number 啊， exact number 准确的一个数量。准确这个词我们可以用 exact 这个词来表示准确，同时啊还有一个略微啊有一些难度的一个形容词叫做 accurate， accurate accurate， 那么这个词也表示一个数的一个精确准确的这么一个形容词。 In the country take the example of common pets， 普通的哈，一般我们了解的这些宠物叫 common pets， 非常熟的 such as dogs and cats。 According to China Pet Industry 2018 White Paper 2018白皮书 More than 91 million dogs and cats are being raised as pets in China Urban area 哈，那么它的数量呢超过了9100万只猫和狗哈，被作为宠物呢来饲养。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一个大概的宠物的数量，那么看一看有多少人来养宠物。这份白皮书说到呢，城市里面估计啊有7300万人有宠物，这意味着2017年啊中国城市总人口中有9%的人养宠物。The white paper says an estimated 73 million people 7300万人 in urban areas 在城市里面 have pets, meaning about 9% of China's overall urban population 中国城市人口的9%的这么一个比例哈 9% of China's overall 后面加一个形容词表示全部的总体的这么一个数量 Urban population in 2017 had pets 宠物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产生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宠物经济，里面包括了非常多的一些细分的市场，比如说宠物的食物、宠物医疗，还有呢叫做宠物的葬礼。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pets in urban areas受欢迎度 popularity 啊，我们讲过一个普及度，受欢迎的一个程度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pets in urban area 啊，在城市当中 has given rise to 啊，又出现了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词组，产生了 give rise to a whole industrial chain 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叫 industrial chain， 这个 chain 我们知道是一个链子一个链条，这里面呢它是一个抽象的隐形的这么一个链子叫做产业链哈，叫 whole industrial chain which in turn has helped build a pet economy 宠物经济，后面出现了三个方面 including 包括了 food 宠物的食品 medical treatment 宠物的医疗 and even funeral 宠物的葬礼 funeral FUNERAL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跟大家相关的一些数据。那么根据宠物产业的白皮书呢，宠物经济的价值啊高达1700亿元，同时啊以每年27%的速度呢在增长。2017年养宠物的人每年平均花费的数额呢高达5016元，比呢上一年增加了15%。 According to the pet industry white paper, the pet economy is worth 170 billion yuan, 170 billion, and has been growing at the rate of 27% year on year. 每年、啊、增加的这个速度呢高达27%、啊、后面表示每年的、啊、同年进行对比的一个数据呢用的是 year,我们加一横线再加一个 on 再加一个 year year on year. The white paper also said average pet owner in 2017 spent 5,016 yuan a year on one cat or one dog. 每年的花费我们讲到的是5016元，5000多块钱养一只猫或养一只狗， 15% more than the previous year.比去年增加了15%。那么宠物的食物和其他的日常需求以及呢医疗的支出是宠物市场的三大的主要部分。由于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放在宠物身上，因此啊高质量的和昂贵的宠物产品的销量在迅速的增加。Food and other daily requirement, 日常的一些需求 ,pets and their medical treatments are the three major parts of the pet market.是主要的三大烧钱的地方。 The sales of high quality 那么高品质的一些产品的销售 and expensive pet products have grown rapidly 迅速的增加 as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more money on pets 愿意花更多的钱在他们的宠物身上。对于宠物的主人来说啊，医疗是宠物不可避免的一个费用，那么有的时候呢宠物生病了，那么需要去这个宠物医院。宠物狗的主人、啊、每年花费呢大概是1557元哈，在狗的医疗方面，而养猫的费用啊医疗费用呢为1446元。 For the pet owners, medical care is an avoidable expense for pets. 不可避免的 avoid, 我们讲过表示避免的动词。Avoidable 是可避免的，前面加一个否定的前缀 an, unavoidable, 哈，不可避免的 expenses for pets. On average, a dog owner spent 1,557 a year on dogs' medical care, and cat owners 1,446 那么同学们啊，喜欢宠物啊非常好，那么体现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但是啊一定要注意啊自己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宠物的主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同时同学们留心一下我们重点讲过的一些词和词组。 Raising pets, especially dogs or cats, has been part of modern life. In recent yearsRaising pets has become a stylish and cash-burning lifestyle in urban areas,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what the media called a pet economy. People have been raising animals for centuries for food, as houseguards or hunting guides. But today, animals, especially pets, also serve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a small fortune to raise a pet, which they treat more like a family member.Since 2000, the number of pets has rapidly increased in China, so much so tha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work out the exact number of pets in the country. Take the example of common pets, such as dogs and cats. According to the China Pet Industry 2018 white paper, more than 91 million dogs and cats are being raised as pets in China's urban area. The white paper says estimated 73 million people in urban area have a pet, meaning about 9% of China's overall urban population in 2017 had pets.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a pet in urban area has given rise to a whole industrial chain, which in turn has helped build a pet economy, including food, medical treatment, even funeral.According to the pet industry's white paper, the pet economy is worth 170 billion yuan, has been growing at a rate of 27% year on year. The white paper also said an average pet owner in 2017 spent 5,016 yuan a year on one cat or one dog, 15% more than the previous year. Food and other daily requirements of pets and their medical treatments are the three major parts of the pet market.The sales of high-quality and expensive pet products have grown rapidly as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more money on pets. For the pet owner, medical care is an avoidable expense for pets. On average, a dog owner spent 1,557 yuan a year on a dog's medical care, and cat owners 1,446 yuan.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胡萝卜怪，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rabbit and carrots。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只小兔子和胡萝卜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Creepy Carrots.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胡萝卜怪。这可是获得过凯利克大奖的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Jasper Rabbit had a passion for carrots, and the carrots that grew in Crackenhopper Field were the best, fat, crisp, and free for the taking. 兔子贾斯伯呀，爱死了胡萝卜，长在跳跳沟的胡萝卜是最好的，又肥又脆。还可以随便拔。He pulled some for a morning snack on the way to school. He yanked out a few on his way to Little League practice. He raked them from the ground on his way home at night. Jasper couldn't get enough carrots. 上学的路上啊，他拔几根当早点。去少年棒球俱乐部训练的路上，他也拔几根，边走边吃。晚上回家的路上，他又把胡萝卜从地里狠狠地拽出来好多根。贾斯伯怎么拔也拔不够。Until they started following him, 直到啊，胡萝卜们开始跟踪他。He first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fter the big game against the East Valley Hares. Jasper was about to help himself to a victory snack when he heard it. The soft snister, tunk tunk tunk of carrot scraping. 他第一次发现事情有点奇怪，是在和东谷野兔队比赛之后。贾斯伯呀，正要给自己来点庆祝胜利的点心，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恐怖的、鬼鬼祟祟的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He turned, but there was nothing there. Just my imagination, he thought, but he hopped a little faster. 他回头一看，后面没有什么呀。他想，这只是幻觉吧。但是身体却越跑越快。That night, as he was brushing his teeth, there they were. Jasper whipped around, but nothing. He laughed at himself, picked his toothbrush off the floor, and went to bed quickly. 那天晚上啊，他正在刷牙，可是胡萝卜们呢，又来了。但是贾斯伯猛地转过身来一看，什么都没有。他嘲笑自己，捡起掉在地上的牙刷，然后去睡觉了，动作快到不行。The next morning, he approached Kraken Hopper Field slowly. He reached for two wild carrots. Nothing happened. He bit into one. Nothing happened.Whew, creepy carrots. It was ridiculous. 第二天早晨呢，他慢慢地接近了跳跳沟，伸手抓了两根胡萝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他咬了一根，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有胡萝卜怪，这可太荒唐了。But when he arrived home that evening, Mom, Mom,Jasper screamed, creepy carrots in the shed. 可是那天晚上，当他回到家里，贾斯伯呀尖叫起来了，他喊着妈妈，妈妈，在小屋子里有胡萝卜怪。His mom opened the door slowly. There weren't any carrots, not even the regular kind. 妈妈慢慢地打开了门，里面没有什么胡萝卜怪。连普通的胡萝卜也没有，妈妈摇了摇头。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as creepy carrots, Mom said, shaking her head. 哼，妈妈摇头说道，没有啊，什么都没有。Later that night, as Jasper lay in bed, he heard it, breathing, terrible carroty breathing, and thereOn his wall. Creepy carrots, he shouted. Dad, Dad! His dad thumped into his bedroom and threw on the light. 那天深夜呀，贾斯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呼吸声，可怕的胡萝卜颜色的呼吸声，就在那儿，就在墙上。这个时候他大叫了起来，胡萝卜怪，爸爸爸爸快来！爸爸猛地冲进了他的房间，打开了灯。They searched under the bed, no creepy carrots. They looked through the closet, no creepy carrots. They opened the dresser drawers, no creepy carrots. 他们搜查了床底下，没有胡萝卜怪。他们仔细地查看了壁橱，没有胡萝卜怪。 他们打开了梳妆台的抽屉，还是没有胡萝卜怪。 Just a bad dream, son, his dad said, shaking his head. Now go to sleep. That wasn't going to happen. 儿子，你只是做了一个噩梦罢了。爸爸摇了摇头，现在去睡觉吧。世界上绝对绝对没有胡萝卜怪的。By the end of the week, Jasper was seeing creepy carrots creeping everywhere. 可是在周末的时候啊，加斯伯感觉到到处都是胡萝卜怪，他们到处都是。Jasper knew his parents were wrong. Creepy carrots were real, and they were coming for him. But they couldn't get him if they couldn't get out. 加斯伯呀，知道爸爸妈妈都错了，真的有胡萝卜怪，都是冲他来的。不过要是胡萝卜爬不出来，他们就没办法抓住他了。 Jasper hatched a plan. First, 第六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直奔跳跳沟去。你看呢，他这个时候拉起了绳子，锯起了木头，挖起了沟，浇起了水，钉起了板子。 As the sun finally set across Crackenhopper Field, Jasper Rabbit smiled. On his way home, there were no tunk tunk tunk. There were no carrot-shaped shadows. His plan had worked. No creepy carrots would ever get out of that carrot patch again. 当夕阳终于洒在跳跳沟的时候，加斯伯笑了。在他回家的路上啊，没有听到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没有看到胡萝卜奇怪的影子，他的计划成功了，胡萝卜再也不能从地里跑出来了。快看呢，胡萝卜们呢被一块块的板子给围了起来。 And at the sun finally set, the carrots of Crackenhopper Field. 太阳啊终于落山了，跳跳沟里的胡萝卜们 cheered. Their creepy plan had worked. They were sure of it. Jasper Rabbit would never get into that carrot patch ever again. 那跳跳沟里的胡萝卜们呢，一片欢腾，他们的吓人计划成功了，他们确信兔子贾斯伯再也不会到跳跳沟的胡萝卜地里来了。 The end.故事讲完了。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孩子。一声运河号子穿越千年，带我们回到那段古老的繁华时光。燃灯塔的塔铃叮咚仿佛在讲述着过往的沧桑经历，紫清宫的香烟缭绕勾勒出大运河新时代的波澜壮阔。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通州运河见证了昔日人来船往的喧嚣。作为首都副中心的符号，通州运河迎来了由盛过往的崭新一页。悠悠河水，源远流长，情系运河再展新篇。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